旅日韩国民主统一联合15号分别在美国驻日使馆和南朝鲜傀儡当局驻日使馆前开展抗议活动，表示反对美国和南朝鲜举行侵略性质的联合军事演习。抗议活动由旅日韩国青年同盟、旅日韩国民主妇女会和旅日韩国人学生协议会的成员也参加。他们在抗议活动时宣读了一份要求美国和南朝鲜停止联合军事演习和萨德部署的请求书，然后把它分别递交给了各使馆。